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大概这首歌里头真的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近期听了不少器乐曲，而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美丽的好声音。一开始我们听到这一首大家都熟悉帕尔罗蒂的哪首歌曲，拿破仑民歌《我的太阳》，而在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帕尔罗蒂 曾经在我的朋友的音乐会上和朋友们演唱的。 Nell'aria fresca parigiana festa, che bella cosa una riunata e sole. Ma non è sole, che ho bellone, o sole mio, stran frante o te. 刚才那个声音来自于野人花园乐队，他们和帕罗蒂以及童声一起演唱了这一首《我的太阳》。 不知道在古典野流行中有多少次介绍过帕瓦罗蒂，而在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主要来听帕瓦罗蒂和他的朋友们，还有帕瓦罗蒂在其他的场合演唱的作品。我们都知道，从卡洛索之后，还没有哪位男高音像帕瓦罗蒂这样声扬四海，获得了全球的喝彩。说起帕瓦罗蒂，要说起他的高音 C。在前两天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军中女郎》中，帕瓦罗蒂是因为这首作品而出名的，几个 high C 唱的简直是让全世界知道了他。来听这首《美丽的小天使》。 Ese lunar que tienes cielito lindo junto a la boca, no se lo des a nadie cielito lindo que a mí me toca. Ay, ay, ay, ay, ay, ay, ay, ay. Canta y no llores, porque cantando celebran cielito lindo los corazones.Sierra morena, cielito lindo, vienen bajando un par de ojitos negros, cielito lindo de contrabando. Ese lunar que tienes, cielito lindo, junto a la boca, no se lo des a nadie, cielito lindo, que a mí me toc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ra, se aleg 在帕瓦罗蒂的朋友音乐会上，我们这里听到的这一首帕瓦罗蒂与安利奎伊格莱西亚斯共同演唱了这一首墨西哥名曲《美丽的小天使》，而接下来我想让你听一首帕瓦罗蒂演唱起来自己也很有感慨的一首作品，那就是《卡鲁索》。听过很多人演唱这个版本《卡鲁索》，但是只有帕瓦罗蒂的演唱大概最深入人心，因为卡鲁索他当时这首歌中讲到的境况跟帕瓦罗蒂演唱的时候几乎是一样的。 Un uomo abbraccia una ragazza dopo che aveva pianto, poi si schiarisce la voce e ricomincia il canto. Te voglio bene assai, ma tanto tanto bene assai. La bianca scia d'un'elica. Sentì il dolore della musica, si alzò dal pianoforte. Ma quando vide la luna uscire da una nuvola, gli sembrò più dolce anche la morte. Guardò negli occhi la ragazza, quegli occhi verdi come il e all'improvviso uscì una lacrima e lui credette d'affogare. Te voglio bene assai, ma tanto tanto bene assai, è una catena ormai scioglie il sangue di te bene assai. Potenza della lirica dove ogni dramma è un falso, e con un po' di trucco e con la mimica puoi diventare un altro. Due occhi che ti guardano così vicini e feri, ti fa scordare le parole, confondono i pensieri. Così diventa tutto piccolo, anche le notti là in America. Ti volti e vedi la tua vita come la scia d'un'elica. Ma sì, è la vita che finisce, ma lui non ci pensò poi tanto, anzi si sentiva già felice e ricominciò il suo canto. Te voglio bene assai, ma tanto tanto bene che scioglie il sangue di te bene assai. 听到这首歌，我总会想到卡洛索的故事。这是当时洛西奥达拉，一位意大利摇滚创作音乐家来创作的。当时在1986年，有一天洛西奥达拉他自己在航海途中，船只受损，不得不来到了那不勒斯的苏联托半岛做短暂停留。等他到那里的时候，去的那个酒店，据说卡鲁索在几十年前也在他住的那个酒店度过了最后的时光。那时候卡鲁索的声音受损，而他的妻子也离他而去。当时卡鲁索在唱到歌曲《丑角》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戏如人生。卢乔达拉站在酒店的阳台上，想象着几十年前卡鲁索在此度过的最后时光，而美丽的景色与梦幻般的轮回，让卢乔达拉创作了这首歌。而帕瓦罗蒂也是在中晚年的时候，当时拿到了这首歌，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还在唱这首歌。所以我想卡鲁索这首歌一定让他唱得很有感触。而说到卡鲁索，帕罗蒂也曾经评价过这位前辈，他说卡鲁索确实是楷模，所有的男高音都应当以他为师，他的声音举世无双。所以综合的那一刻，在歌曲响起的时候，卡鲁索、洛乔达拉的音乐，还有帕罗蒂，他的灵魂穿越时空合而为一。对了，还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意大利人。这首音乐中融合了民谣、古典、流行的曲风，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生命的无常以及艺术家的悲悯。音乐中还夹杂着海风阵阵吹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卡鲁索被他的前妻背叛，但是在那个酒店的时候，苏联托半岛，他又再次找到了他的真爱，一位年轻的女孩。可是他的身体却不好了，所以歌中也唱到，他说我是如此的爱你，你知道吗？我多想再跟你多待些日子。而帕罗蒂的晚年，和他的助理又再次结婚，生了一个小宝贝。帕罗蒂去世的时候，孩子才仅仅几岁，他也是对生命无限的眷恋呀。 Anzi sentiva già felice e ricominciò il suo canto. Te voglio bene assai, ma tanto tanto bene assai, è una catena ormai che scioglie il sangue di te bene e voglio bene assai, ma tanto tanto bene assai, è una catena ormai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接下来呢，来听一首帕罗蒂在歌剧中的咏叹调，没有给大家带来最大众的那些，没有不是今夜无人入睡，不是图兰朵，不是冰凉的小手，也不是军中女郎，而听到的是这一首，我觉得我们很少听，也很好听，选自唐夸斯莱托的一段咏叹调，温柔的四月之夜，是不是很适合今天呢？ La notte a mezzo aprì e azzurro le ciel, la luna è senza me. Azzurro il ciel, la luna è senza me. Tutto l'anguor, pace, mistero, amor, ben mio perché.Non vieni a me, già forma l'aure d'amore accendi del rio nel murmure sospiri senti ben mio perchéAncor non vieni a me, perché, perché, ancor non vieni a me, poi quando sarò morto piangerai, ma richiamarmi in vita non potrai. 是很美好呢。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多尼采蒂的歌剧唐帕斯夸托当中的一段，叫做美丽的四月之夜。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帕罗蒂在他人生的最后两年录制的一张跨界唱片，我们来听听在跨界唱片当中他的演唱吧。 La notte qui non torna più, dal giorno che sei andata via ed il cielo ha smesso di giocare con le stelle, con la luna e le nuvole. Sono ferme qui come lacrime che non cadono. Vedi come il tempo perde anche i ricordi, resta solo il canto di un amore che non muore. 时间就很快，是不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还没有来得及和大家签到，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吧。今天我们来听的是《美丽的好声音》，上半时段听到的是帕瓦罗蒂。广告过后，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遨游欧洲就选中青旅遨游网，这儿有更会玩的欧洲旅行家带你领略质感欧罗巴，不再走马观花，坐复古老爷车，学爱尔兰舞，体验神奇节日狂欢趴，还有网红小镇，奢华宫廷美食，刷爆你的朋友圈。中青旅遨游网欧洲线路始于精心设计，给你精致体验。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60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啦！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0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8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本市以晴为主，气温上升幅度快，光照较强，但污染物扩散条件一般，请市民朋友出门做好防护。另外，柳絮飘落进入高峰期，空气干燥，请及时注意补水润燥和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于近期出台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在国内市场集中公布外国政府通报的被盗文物信息，这些文物在中国境内不得拍卖。根据我国文物学会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将近1000万件，这一数字相当惊人，但是对于这些文物的追回还存在很多困难。据了解，我国文物的流失主要发生在1860年到1949年期间，但从目前的国际公约来看，最早的公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0年出台的。而根据规定，当事国加入国际公约之日前发生的任何行为或事实，公约的规定不产生约束力。也就是说，对于1970年前被掠夺的文物，后来通过的所有国际公约都不能强制加以追索，这也导致文物追索时遭遇法律障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更加爱护和珍惜我国的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也呼吁大家要密切关注中国被盗文物信息平台，如果有关于被盗文物的线索，可以在上面及时举报。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其实帕瓦罗蒂和卡鲁索之间隔着很多优秀的男高音们，像克莱里、比约林、莫纳克、贝尔贡奇等等，斯泰方诺，很多很多的歌唱家。但是中间呢还有一位歌唱家功不可没，他就是马里奥·兰扎。以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马里奥·兰扎，其实他演过一部关于卡鲁索的电影，所以由于他的出演，使得当代很多男高音在心中种了草。用现在的话来说，想当一位男高音。比方说当今的3大男高音帕罗蒂、还有多明戈以及卡雷拉斯，都是因为看了马里奥·兰扎演卡鲁索的电影，所以呢才使得世界上对于男高音这个职业有许许多多的人心向往之。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听马里奥·兰扎的演唱，选择他演的电影《学生王子》当中的小夜曲。 White as blossoms on the bough, Nothing is heard but the song of a bird Filling all the air with dreaming Could I hear this song forever Calling to my heart anew My darlingWhile I dream voice in the wind that stirs the willows. I see your face in the stars that shine above. Hold me closer tonight, we love. The willows bending, the stars that shine, the shore lights blending, they're yours and mine. Drifting along in my heart, there's a song, and the song in my heart will not fade. Oh, hear my serenade, my moonlight serenade. 想自己是不是有一个老灵魂呢？真的很喜欢这样的声音，也喜欢声音背后的那个时代，真想过去看看那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我们听到的深情演唱来自于马廖兰扎，当时在1949年，马廖兰扎在好莱坞圆形剧场举行了一场令万众激动的个人演唱会。他演唱时从不使用麦克风，声音可以传到每个听众耳中。而托斯卡尼尼曾经指出，这才是20世纪最伟大的嗓子。而马廖兰扎当时被誉为卡鲁索的继承人，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而他同米高梅影业公司签订了为期7年的合同，在这期间他曾主演了像《午夜之吻》《新奥尔良的祝福》《我的爱》《一年挚爱之夜》，当然包括那一部音乐传记影片《伟大的卡鲁索》。马廖兰扎也是意大利籍，他在罗马病逝，享年38岁。事后证明他竟然是由于得罪了黑手党而遇害的。 Hold me closer tonight, we love. The willows bending, the stars that shine, the shore lights blending, they're yours and mine. Drifting along in my heart, there's a song, and the song. Oh blossoms on the bough. Nothing is heard but the song of a bird, filling all the air with dreaming. Could this beauty last forever? I would ask for nothing more. I found a love. 这里我们声音传到当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曲子是去年 Bocelli 和 Eddie Sharon 他们共同发行的一张唱片，单曲唱片，真正的交响，真正的交相辉映。在这样的音乐中，我想我们也签下道行，来看看一般各位的好朋友，我爱钢琴你好，霍雪迪你好，来自成都的 Sabrina， 还有 Simon 会飞的老马思琪，还有塔尔轰终于冒泡了，好久没见你了，近来可好吗？是因为帕罗蒂出来你才出来冒泡吗？是的，在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帕罗蒂的几首作品，那也是大家不常听到的一些跨界作品。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青云飘然说了，还是老帕带劲。哎，那个怪兽虫说，一生我的太阳，上半时段从困顿中唤醒。那青云飘然说，可不是嘛，刚刚迷迷糊糊要睡着了，立刻抖擞起来。那么今天这一整期节目，你们可都还精神？来看看二班的很多同学的签到，甲和山人你好，秋水风神，橘子先生，花把爱与绿本，还有孵化员 Honey， 鹏程 MJG， 还有德西荣二 Aaron， 还有蝌蚪王，还有细水长流秀杰罗明阳，来听你博车里出现了。 L'amore che ci ha accompagnato diventi casa, la mia famiglia diventi noi. E siamo sempre bambini, ma nulla è impossibile. Stavolta non ti lascerò. Mi baci piano. 古典也流行。 没想到时间过得好快，很快节目距离结束大概只有放一首半的曲子了，所以在接下来我为你带来的是话题歌者卢塞尔沃森爱的音乐。 Alzarmi ancora in voglio e darmi un senso anche da solo con questa musica che canto senza te, ma il mio teatro è vuoto e questa folla è muta. Eppure sai non ti ho scordata e fino a ieri in musica eri stata.Ed è per questo che io che non ho mai finto, da solo mi son chiesto adesso per chi canto. Amore musica, sono rinnovo qua perQuanto fiato avrò, la voce, l'anima, è tutto quel che ho, è tutto quel che ho, è tutto quel che ho. Per non buttar via la mia disperazione,Per non toccare in fondo e farmi una canzone. Amore e musica che fanno il giro tondo, di nuovo son per mano in questo mio teatro pieno. Ho ritrovato me, ho ritrovato amore e musica. Sono l'animare tutto quel che ho, è tutto quel che ho, è tutto quel che ho. Amore e musica, come due cuori affiatati nei cori d'oro, io farò del tuo canto 他是 Rosa Watson， 他的经历也很传奇。虽然嗓子得过病，他现在说自己不能够再唱那么高的高音了，但是好的音乐不是只有高音来权衡的，是这样吗？关键是对音乐的爱。在今天古典流行节目最后，依然为大家带来老帕演唱的我喜欢你。这张跨界唱片呢，是当时帕瓦罗蒂为了自己的女儿庆生刚刚出生而特意录制的，这是他唯一录制的一张跨界唱片。其中的我喜欢你包括他对生活、对美食的爱，还有对音乐的爱、对孩子的爱。我喜欢你， sono pazzo e lo sono di te, ed anche se ci sei vorrei tu fossi qui, e quando te ne vai sei ancora qui con me, perché sei bella da morire e nulla al mondo mai